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大家问我点解成日睄咗自己嘅左手边？其實我太太就嚟咗睇我做節目， 所以你就成日掛住同佢打招呼。 係，咁啊，而家我會望住呢度噶啦。 阿監製問你唔好再望嗰邊，係話唔好再望。OK，anyway 嗱，頭先咧我哋休息之前咧，就啱啱咧就講到呢個一百無上市咧，我哋就揾咗呢個齊阿哥啊，從我哋 仲喺咩度啊？齊阿哥 講解， 越講越深啊， 係越講越深。喂，嗱，其實咧，我想問一個好快嘅問題嗱。你頭先一直都喺度講嗰啲數字，我已經開始有暈暈地嘅感覺。其實依間公司真正嗰個 asset 係喺邊度咧？ 有一個無形資產就唔體現喺公司盤數入邊，就喺個本身上市地位或者叫殼價裏邊。 嗯。 咁而家呢個成個過程咧就簡稱叫啤殼啊。咁啊個殼價而家主板嚟講咧有成六七億嘅價值㗎。六至七億嘅港紙、 okay. 所以都係好犀利 嘅。如果一般普通公司 ，OK， 頭先你就係話嗰個殼價啦。如果一般普通公司頭先所講嘅 asset 啦，咁一般嚟講，其實我哋係講緊機器啦、技術啦、 physical asset，tangible 啦，會計上。 咁佢個公司冇乜資產喎，我睇佢個固定資產啊，即係得啖笑，得200萬到。200萬當中咧就大部分都係電腦嘅，裝修都冇乜。啊，咁即係好慳啊！慳到即係咁都開到檔，我都覺得好。 喂，卡文，你呢度資產多過佢喎，好多書喎。 嗰啲任派不能坑。 咁所以其實佢真係乜嘢冇乜嘢啊？流動資金佢有啲啦。咁啊就因為佢上市之前有2000多萬現金啦。咁但係你又唔好唔記得喎，佢上市之前咧亦都派咗個 dividend 俾舊股東喎。咁呢個亦都正常嘅，通常啲老細就係話我上咗市就係公家嘢啦、 嗯， 以前賺落嗰啲咪掹走曬咯， 所以就即係分曬錢 就派咗2200萬 dividend 嘅，因為有個 proposed dividend 就未攞嘅， 係 啊，咁即係好得意嘅，即係有條數就2000多萬銀行資存款，但係有個 proposed dividend 咧就俾啲舊股東嘅，即係嗰三條友啦，或者仲有18% 嗰個啦，咁即係話咧派完個 dividend， 如果未計上市筆錢咧就冇嘢噶，得幾台電腦嘅啫。 嗯， 間公司就係咁啦，恭喜你 嚇。咁如果我係小股民買你嗰幾台電腦， 啊咁 係冇用啊， 可以 obsolete 嘅， 冇份用啊。 咪仲有啲 inventory 嘅，有 inventories 嘅。 阿齊阿哥佢 raise 幾多錢咧？今次 raise 8000萬，但係佢上市費用係2000多啊嘛， 仲要 扣佣金咧。 咁即係實質其實得5000鬆啲， 咁得5000。咁啊派完息，佢舊派完舊息嘅2000多加5000，即係公司得 NAV 得7000多萬，即係淨資產值得7000多萬。咁啊，殼嚟講咧，呢啲唔係叫靚殼喎。 嗯， 你明唔明點解唔叫靚殼啊？ 點解咧？ 因為個淨資產值啊，即係個 NAV 啊 ，net 淨資產值 啊，太低啊。 明。 因為根據個上市條例咧，你注嘢入去嗰陣時，如果嗰個成交嗰個 transaction 個價值啊，個價格啊，個作價， 嗯， 係等於佢個 NAV 嘅幾多 percent 咧，係好關鍵嘅。舉個例，多過一半嘅 NAV。啊，譬如舉個例，如果係1億嘅話，多過一半一5000萬咧，咁就叫做 major transaction 啦。咁啊，有重大交易咧，就要全部股東開股東會批嘅喎。 嗯， 係嘛？如果你多過100%，而家好多種 transaction 噶啦，唔係我哋嗰個年代咁少嘅。如果萬一多過 NAV 又點咧？嗰啲叫做 VSA， 又叫 very substantial acquisition。咁後果得攞嚟搞，就亦都 defeat 咗佢殼價。點解咧？如果你就大過100%咧，就叫做重新上市計。當 new listing， 咁即係唔會咁做咯。咁所以就話，如果 NAV 咁細嘅公司嘅殼價咧，係唔係好值錢嘅 ？OK， 嗱，我想 係 啦，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其實即係太過混亂。 係啦，補充一下啦，所謂個淨資產值咧，我哋簡化佢啦，你啊當佢啲機器啊、廠房啊、電腦嗰啲值幾多錢啦？ 咁而家我問問題啦。 嚇， 咁即係 what if 啊 ？Touch wood 啊，人哋咧，我呢個唔係詛咒佢，即係我呢個白痴問題。我而家想問， 如果而家執笠間啫。 係啦，而家我間礦記茶餐廳執笠，咁我咧就有啲台台凳凳茶咖啡壺， 係嗰啲就資產啦， 嗰啲資產 啦，你可以變賣佢要嚟還債啊， okay， 清咗股東。 但係頭先咧， 齊哥咧，你就講啦，那個資產值係得200萬中啲， 7000萬到 啊，7000萬到啦，如果計埋新上市費用，上市錢翻嚟嗰陣時 ，OK 好啦，7000萬，咁 no 頭先佢講緊嗰個淨資產， 嗱淨資產值係7000萬到，咁啊個點解話唔係靚學咧？呢度牽涉到有頭先提過話，譬如注入一啲資產或者注入一啲業務，咁咧呢個係作為一個學有價值嘅地方嚟嘅。有用的地方嚟嘅，咁所謂注入啲資產或者注入啲業務，我哋當係正經啦。同佢而家話啲係要嚟 raise 啲錢嚟收購一啲新媒體啊，呢樣嗰樣噶嘛。好啦，咁你或者大股東注入一啲新嘅資產落去，如果件資產嗰個價值個作價係超過咗個淨資產值某一個百分比嘅咧，就要用一個好麻煩嘅 procedure 去決定做唔做，就係開股東大會。 咁同埋仲有，我想問你而家依一個係 future chance 嚟噶嘛？係，你未發生， 未發生嘅， 即係你講俾我聽嘅啫嘛。 係。 咁好啦，就我仍然都仲係嗰個咁樣嘅即係師奶街坊嘅問題啦。咁如果而家礦企執笠，咁嗰啲所有 future 真係唔會發生啦。 冇錯。 咁你講俾我聽嘅啫，即係嗰張支票未兑現 嘅 喎。 啊，冇錯，所以招股書寫咗好多風險喺度嘅。大家對例如大家對佢失咗興趣啊，啲客走曬啊， 冇錯。好啦，咁即係話，如果而家即係假如即係出事啦，礦企執笠啦，咁啊要拎啲台台等等茶壺出嚟賣啦，一變賣，然之後就還錢啦，係咪？ 如果有債嘅話，咪還錢咯。 係啦， 即係 股東分咗佢咯。咁如果阿華就係啦，咁即係我頭先就講啦，我係股東仔嚟嘅，咁我都希望可以攞翻個茶壺仔噶嘛，即係拎翻走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嗰個淨資產值得咁少，派咩啊？俾翻啲咩我？ 都有幾毫子嘅， 係都有幾毫子嘅。 每股有幾毫子嘅， 就你計翻比例， 七千幾萬啊嘛。 係啊， 幾毫子， 幾毫子嘅淨，即係每股有幾毫子淨資產值咯。佢個作價係幾多錢啊？而家收上個禮拜收市幾蚊嘅就 三個幾嘛？ 唔止，知唔知啊？ 唔係收市三個幾咩？ 撲到上去11蚊，跌翻落嚟好似有成6蚊嘅都。 No， 佢三個幾 ，and then 佢話會 reboot 啊嘛，再翻翻可能會再升翻上去依個5蚊啊嘛。 唔使拗，即刻睇。 就即刻睇啦，睇一睇啊！你睇個收市係幾多錢？ 上個禮拜呢一隻個股票號碼係 好喺你查緊嘢嘅時候咧，我另外嚇 1716， 1716係 1716，果然都係好耐冇炒股票啦。啊，冇錯，係你啱嘅，收3.48。 係啊， 一日跌咗45%。 係啦，咁所以點解我就係話心臟病啦？咁我就係想問啊，齊哥， 兩三毫子點都有嘅，有啲現金喺入邊啊嘛，啱新上市嗰啲 process 入咗去啊。係，有幾毫子咯，係。繼續講，你繼續問。 好啦，頭先你有講過一樣嘢嘅，咁但係我又 get 唔到啦，就係你話嗰 10%， 你啱有 mention 到你話嗱，佢哋咧就出糧咧就每人100幾萬噶嘛。 哦，嗰三個主要股東， 三個主要股東每個人出糧就300幾萬嘅，咁另外咧就有一個 10% charge， 嗰個係咩 10% charge 啊？即係我喺入邊即係即 係唔係你應該 係 應該 係 某一個大股東，某一個主要股東。 因為我睇嗰份招股書嘅時候咧，佢入邊有講嘅，某一個主要股東咧就有一個 10% 去 manage 個 Facebook。 Yes， 嚇，咁原來 10% 佢嗰個咧。即係我係講起話，究竟佢哋點睇呢間公司？即係究竟嗱，通常一個實業家咁，我都做緊少少實業啊。咁我都當嗰個生意係 baby 嚟噶嘛。咁但係有兩件動作咧，就覺得佢對呢間公司就反映到佢對呢間公司嘅睇法嘅。 冇乜感情。 啊，冇乜感情嘅。第一咧就係如果佢原來透過嗰個叫林日曦，或者其實真正叫徐先生啦，佢喺度推 post 咧，佢個 Facebook account 咧就叫 fan page， 喺招股書咧叫 fan page， 透過 fan page 推 post 咧係收錢嘅。 即係收翻公司錢， 咁淨係喺上個年度咧，每個人個人工佢董事咧就100多萬嘅年薪啦，咁有啲 director fee 有啲人工啦，但係阿林生咧，林日曦即係徐先生咧，就有300幾萬嘅，個差價係咩咧？佢比其他兩個人值錢啦，因為佢用佢個 Facebook account 推 post 係要收錢嘅，咁啊，如果你哋第日咧要上市，你哋可以諗多個財路啦，啊，你當呢度唔係親生仔咧，就乜都同佢舐啊， 即係你意思係話，其實每樣嘢都可以舐盡。 舐盡佢呢下嘢，我真係自己做唔出嘅。即係你 哇，好聰明喎！依樣嘢 咁都得喎，原來我都覺得 你嗱你喂阿陳阿哥，你上一代算啦。依啲就係 creative accounting 啦。嗱，依啲就係人哋聰明嚇80後90後嘅地方。嗱，你又唔醒啊？ 我真係好後悔啊！ 哇，佢最過癮喎！佢三個裏邊， 我以為你好後悔自己係 冇讀咁多書啊！話時話佢中學畢業嘅咋？ 唔 係 啊， 佢係最狼嗰個原來。 其實係中學未畢業，係 Ivy。中途絕學出嚟嘅， 哦，即畢咗業就讀 Ivy， 畢業都讀 Ivy 嘅， 所以佢個招呼書寫到中學畢業 嘅啫。 Okay, okay. Ivy 冇完成到 嘅，即係佢因為佢冇後顧之憂，佢冇嗰啲我哋讀咁多啲 accounting ethics 啊，或者 business ethics， 佢唔使。總之我同你推 post 我都收你錢，收你百幾萬一年。 哇！如果係咁樣，喂，其實我成日都係推 post 喎，咁我 應該同公司客氣啊，你同阿細良收錢。 有冇搞錯啊？係咪啊？喂，我24小時又要去答嘢，又要去推 post， 係咪啊？ 逐條計，唔好弄啊！ 淨係推 post 啦，唔好答嘢啦。 唔好答嘢，係啦，答嘢 答答佢另計，逐條計 啊！或者應該咧推阿 Ali 出嚟就賣。賣 Ali 個嗰個 fan page 就影住佢直播 啊！第二樣嘢我想繼續啊，好唔好第二個佢反映佢對公司點睇法咧，就係佢哋上市就揾咗個專家 Dixon 去敲鑼。咁我覺得咧，如果你係當做生意嘅人咧，就當自己生意係 baby 嚟嘅，即係你一日成功上市集資都係一種成就嚟噶，榮譽嚟噶，你一定係好願意去接受呢個加冕。但係佢哋好過癮嘅，佢哋三條友就揾條僆仔出嚟敲鑼咧，就不單止。認為呢間公司唔係佢親生仔嘅，俾我感覺，甚至乎係對我哋金融界嘅人咧一種侮辱啊！佢覺得佢揾條僆仔嚟嗱，你我而家跟足你條例，我同你做，我賺你學價，攞埋錢，就係你班傻佬嗱，我揾條僆仔嚟笑 Q 你 哦！ 喂，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 humiliation 咯。 喂喂，其實咧依樣嘢咧，你唔好介意啊，陳友哥，我雖然唔知你幾多歲啦，但係其實依個咪有少少代溝嘅問題咧， 多少啦。 佢啲客中意呢啲喎， 因為我哋。金融界的人點都要讀書㗎，都係十年寒窗，都要考專業人士要考牌。咁你而家你揾條友仔過嚟，乜差都唔係嘅。喂，我又唔係話歧視你冇讀書喎，我好崇拜李嘉誠嘅喎。啊，佢小學都要，但人人佢日日都學習，啊又捐咁多錢，我好崇拜佢喎。但係我而家唔係話因為佢讀得書少，所以我唔中意佢喎。而係佢嘅行徑，喂，李嘉誠收一年咁多年嚟收5000蚊人工嘅啫喎。 嗯， 系嘛？人哋系将自己同埋小股东系共同利益 common goal 去做好。你而家唔系喎，你同我讲喺公司推 post 都收你百几万一年。 我咧就反而咧调翻转咧，点样睇咧？嗱，我啊觉得哇，好犀利喎！真系你短短人哋做咗三年，系咪？嗰几个八九十后咁可以冚一声咁样上市。但系我调翻转咧，我睇一样嘢咧，就系、是、嗱，如果你话咧，间公司你唔系拎嚟上市，咁然之后就咪自己几兄弟班系咪喺度喂喂喂，嘻嘻哈哈，我觉得冇问题嘅，即系。但系如果你话而家上市，你叫我集资嗱，喂，虽然我只不过系一个蚊型股东仔啫，但系我都血汗。金錢噶嘛，咁我都會希望你可唔可以喺你嗰個上市嘅嗰個即係記者會嗰度咧解下俾我聽，或者講下啲實際嘅嘢幫我聽。喂，其實間公司咧個前景係乜嘢？啊，最低限度嗱，你信唔信你啦，係咪啊？你死蠢你信咪你嘅事咯。你喂你而家係買股票啊嘛，好似網上面啲人講，你就你制咪制，唔制咪唔制咯。 你情我願 係你情我願嘛。咁但係你都即係俾個機會，或者咧等即係財經界啲。嘅記者咧問你一啲問題嘅時候咧，你都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咧，去令你嘅投資者咧多啲認識，究竟應唔應該去加碼，或者我應該去減持咧？啲咁咁，但係咧調翻轉咧，佢用一種即係佢用嗰種嘅態度咧，我係真係覺得耳目一新咯。 不屑啊，不屑同你哋交代，因為其實董事喺法律上咧有個叫做fiduciary duties， 係 呢個其實係佢既係一個員工。亦係一個 agent 授權人啦，即係代理公司噶啦，佢亦都係一個 trustee， 一個信託人嚟嘅。所以喺英國法裏邊咧，呢、這個 fiduciary duties 呢個角色係好重嘅。 嗯， 啊，但係佢哋而家個行為俾我睇到咧，佢根本就唔似係一個咁嘅人。 但係個打攞嗰個係咪董事嚟嘅咧？ 唔係。 係咯，仲奇。 我最冤枉，我覺得佢三個先係非洲人董事。我覺得成件事最冤枉嘅係林夕，林夕係非洲人董事嚟嘅。 OK， Netflix 啊？咦，食唔食？ 但即係其實上市科或者上市條例咧，係 allow 咧，你去揾任何一個代表出嚟。 咁係嘅， 可以 就敲落。 係啊， 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對好多金融界嘅人嚟講咧，係唔尊重，因為好唔尊重，因為成個 IPO 嘅過程咧，係講緊幾十人或者過百人嘅團隊去做一件事出嚟。 係。 咁你起碼你都要揾一個似樣啲嘅人去見證呢件事啊。 咁但係陳友哥，但係調翻轉喎，我又想問喎，喂，你依班同我搞上市嘅人，你冇出糧咩？我冇俾錢你咩？你又攞 commission 㗎？咁你嘈咩咧？ 咁呢個咪反映咗佢嘅水平咯？佢覺得大家都係利用嘅關係咯。但係我哋啲老一派嘅人就唔係咁睇咯。我哋覺得呢個真係 partnership， 我哋做完生意都大家仲係朋友。 嗯。 同埋，如果佢將成件過程咧，佢。佢係將做數上市呢個過程啊，睇成為一個立錢就走咧，我就覺得好恐怖嘅。 因為其實我哋以前都話，你如果一間公司賺錢，你其實好地地就唔好上啦。 咁咪仲要同人分錢啦、 啊。啊，咁但係如果你話你真係要行呢條路嘅咧，其實我哋成日都同佢講，呢條咧係一條不歸路嚟嘅。點解咧？因為你成日要命聽住盤數噶嘛。係。即係你真當你有，你當你有嗰陣時，你梗係冇所謂啦。但係當你冇嗰陣時，你要不停去追呢啲帳面嘅數咧，其實係一個好痛苦嘅過程嚟嘅。咁佢哋而家似乎就可能唔係好意識到呢個後果啦。我覺得就 其實你由呢度阿齊阿哥，你由呢度講開咧，我諗起舊年。應該是去年都幾大風波，除了 DQ 這些議員之外，就是 DQ 上市公司。其實他如果明聽不到個業績，他可以理論上證監可以借他的。 其實如果停了他更好，救了他們。現在不是容易的，現在事實上肯定是，即是自從粉哥事件，你都知道最近發生的粉哥事件。 我不知道是什麼粉哥事件。 那是粉哥事件，那陣有50隻先市股被人上榜，跟 著 就 說了。那個是Dimic Web那個。 喂，我在外面還清楚過你們的。咁啊喂，佢個粉哥事 啊，呢啲咩學股咩世界股 啊？呢個粉哥事件之後咧，我因為冇嘢做啊，即係退休人士，聽開收音機咧，啲友打電話去電台投訴就話：你哋香港證監會做咩噶？我哋啲股民點樣點樣，仲有好多仲係講大陸話嘅，即係話其實而家證監會咧，我相信係備受壓力嘅，就話由以前咧，上市過程係 disclosure base， 係 就轉咗而家係 即 係 披露為本 啊，即係話以前咧，你總之做曬咁多披露咧，我都俾你上啊，而家唔係啦，我可以話停就停，臨上市之前一日都停，因為點解我要向即係滬港通、深股通之後，有好多其他投資者啊嘛， 係 佢哋會覺得我哋冇做嘢啊，畢竟我哋亦都俾壓力證監會。所以咧，你見得到近呢半年咧，有好多新嘅措施係要打擊呢類公司嘅，唯獨是呢兩隻，呢一隻明明唔俾你過，而家又突然間俾你過咧，我覺得咁樣先可能有機會有賴嘢。 嗯， 即係頭先你所講嗰個， 就唔 係 咁簡單嘅， 牽涉個政治， 唔係咁簡單。我自己認為啫，係嘛？即係我戴頭盔啊，我即係斷股啊，但係好衰，我估出你係多數中嘅，屌！ 咁大，下期落彩。 喂，唔係，喂，頭先咧，我聽到你講一樣嘢咧，即係喺個 Facebook 度去 manage 自己個 Facebook page， 即係意思咧出 post 啦， 用個 fans page 推公司嘢， 用個 fan page 去推公司嘢。嗱，首先。究竟點樣去 define 嗰個 page 係咪你自己或者推公司？即你明唔明啊？即其實佢哋可以二為一體啦，唔係當然分到啦。但係其實喺公司嚟講，或者喺你同公司交代嚟講，就係嗰個唔係我，我只不過攞咗我自己嘅名字出嚟掛嘅啫。但係其實全程我都係為公司做嘢。 哦，你講緊個你啲哲學啲嘅問題，我反而睇到嘅係利益衝突嚟喎。呢個可能 呢個當然係啦。即係呢個我其實我想問嘅問題咧，陳阿哥就係、是、咁 ，if so 咪即係所有 like 我嗰啲人。或者是留言，總之可以 drive 我這個 fanpage traffic 那班人，其實他們全部都應該 幫他們賺錢， 應該分錢給他們 like 是有要 錢的，起碼他們不知道嘛，應該起碼要 disclose。喂，原來呢你 like 我呢是幫我賺緊公司的錢的， 是的，其實你每 like 一個 準備會上市了、 即其實就是推動了，或者說你 share 緊就更加了，應該是說 share 就應該賺多錢， like 就少一點。 我們用不用去殺上去說 即係我咪就係話依啲咪就係真係好 creative， 可以諗得好盡啦。 唔係而家 social media 都係玩呢樣嘢啦，即係同一件事嘅另外一面，只不過係 Facebook 個 Cambridge Analytic。 同埋佢仲有一個 non-competition 嘅，通常大股東咧，同公司咧，如果業務上有競爭咧，譬如同一個行業啊，出版，佢出版部分佢自己有寫書噶嘛，咁所以喺招股文件裏邊咧，亦都講明佢繼續寫書嘅，用自己名義繼續幫人寫嘢噶。我記得香港有個年輕人寫文章啊，阿雲水啊，佢都有寫過呢篇文章 criticize 過佢。 Oh. 啊，呢、這個其實都係難過嘅，即係難過到聯交所嘅。咁但係都俾佢過到啊，可能佢真係分好清啦，即係自己寫就自己噶啦，公司就公司噶啦。 Mm. 啊，不過我反而覺得就呢樣嘢反映佢點睇公司咯，佢唔覺得公司係佢嘅咯。 咁又奇怪喎，嗱，事實上真係喎，間公司係你三個人嘅，咁你又喺出邊再即係自己，我又唔會話佢係秘撈啦， 有第二啲 venture 啦， 嚇，即係你自己再有其他 interest 啦， 係， 咁依一樣嘢，譬如一般嚟講，你覺得對個股民係會有影響啦，因為嗱，我最單到時間精神就分咗第二度啦，你咁係咪可以咁講咧？ 所以聯交所一般咪要大股東簽個 non-competition 咯，個 undertaking， 即係唔好走去開多檔出嚟砌過， 即係唔可以同公司砌噶嘛， 係 啊，你做工程嘅你自己出邊又接工程咁點搞？ 都好偉大佢咯，其實。不過大家可能唔好習慣睇嗰啲招股文件，因為太厚啊，幾百頁。 四百幾頁啊。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慢慢睇，你都覺得好多嘢唔合理嘅。但係咁最過癮就係咁都俾佢過喎，咁呢個先覺得神奇。 咁我哋唔識啦呢個啊，點解過到點解過唔到？ 同埋仲有就係 咁買唔買好啊？ 啊，系啦，喂，系啦，哎，呢個先係我哋最重要 的。咦，使唔使一個持牌人士要 disclose 先出先啲嘢？其實就問完呢個1716之後，就問咁買唔買好咧？咩時間去追收？ 幾大都唔買啦。 追揸沽， 買嗰個傻噶啦。而家三個幾都唔會買啦，因為一定係到時。如果頭先我哋講過咧，就係個 NAV 個淨資產值太低咧，通常就注唔到嘢入去啦嘛。賣殼嗰陣，咁唯有就係供股啦。咁供股到時梗係大幅度供股，供到你哋散曬噶啦，咁就買唔過嘅。 即係供到係對方變咗大股東。 冇錯啦，最尾一定用錢嚟攤薄你啦。咁你而家啲小股東 ，if so 咪即係話由個幾人錢出，即係出市出嚟啦， 掛牌 係掛牌啦。 上市 ，and then 去到嘣一聲去到十一個幾，即係有人好收割嘅喎。咁即係有人係賺咗一大嚿錢嘅喎。 所以好大機會第一日上市嗰日有好多人派貨啦，即係有派貨到，因為 派貨嘅意思就係將一啲貴嘅貨賣出街。啊、 大家就去接， 係啦，有人 即係如果我十一蚊賣出嚟，咁可能啲人咧九蚊八蚊就輪住去接啊。 唔係一個可能性就係我用個幾買咗翻嚟啦。係 啊， 我個幾買翻嚟。 我當然個幾買翻嚟啦。咁我十一蚊嘅出貨啦， 就賣咗佢啦。 係啦。咁我就已經係攞咗錢㗎啦。係 啦，咁呢個就可以，你可能就會點講啊？有個產生一個影響啊，就係咧好多人覺得就有人會覺得哇八九蚊抵，跟住咪去接咯。你冇你買賣雙方，你缺咗一方都唔成噶嘛？ 當然啦，咁但係如果譬如我用八蚊嚟講啊，我用八蚊接咗貨，點知收線嘅時候得翻三個幾？ 嗯， 其實我企咗喺度嘅喎。 企咗喺度，只要你唔係借錢買咧，都係輸一半啫。 哦，你放心，遲啲會輸埋。 即係如果借錢買咧，即係做孖展，做十倍孖展，你就已經俾人 call 咗，斬咗倉，同埋要補倉補按金㗎啦。 係咯。嚇！咁哇，咁原來佢即係原來係可以咁，咁即係話如果我用咗八蚊接貨，其實都有排先見到家鄉嘅喎，或者見唔到家鄉嘅喎， 見唔到㗎啦， 即係會唔會見到家鄉咧？阿大哥， 我自己估就冇得見㗎啦，呢只會好短暫啦，因為呢只嘢實在太流啦，因為仲有一樣嘢啊，就係佢嗰個業績咧，佢其實喺2018年呢年咧，其實係跌得好多嘅。咁通常咧上市咧係以你即係未來一年啦，即係你通常有個 profit forecast 嘅，即係有個盈利預測啊，睇未來一年嘅。佢嗰個未來一年咧就係聽日啦，即係2018年嘅3月31日啦，佢年結。咁其實咧預計到佢業績一定係差嘅。咁通常我頭先講啦，通常攞嗰年將來即係第四年啦叫做，就成個 PE ratio 啊，嗰個市盈率。去計你嘅市值幾多噶嘛？咁呢只嘢咧，個最尾嗰年係跌嘅喎，即係 市盈率唔係應該係升嘅咩？即係你 forecast 應該 係跌嘅。最奇怪就係最尾呢一年嗰個盈利其實係 forecast 嘅嘛，係 咯 ，forecast 跌咯 ，forecast 跌即係話要做低自己嘅股價， 係咯， 因為佢真係跌啊嘛本身，咁再加上佢個上市費用咧有2000多萬咧，咁我睇啊點都有近1000萬嘅部分咧，就會入落去今年嗰個損益表嘅。 哦， 咁又變咗你無可避免咧，個今年業績一定係唔靚仔噶咯。啊，咁就睇得出嚟嘅。咁會唔會個莊家會趁低收曬你再炒一轉咧？嗱，呢個我就唔知。 我反而咧覺得咧，大哥，我想問一個事咧，就係我最覺得得人驚嘅咧，就係嗱，廣告公司咧，其實佢哋就是一個指標嚟嘅，即係我擺幾多生意落去咧，其實係一個幾大嘅指標。因為我譬如如果睇到依個品牌係上嘅，我係唔會抽走我嗰個 commitment 噶嘛。如果頭先你一開波嘅時候，你係講話係64噶嘛，一開波2015年嘅時候咧，廣告公司同佢哋嗰個生意額就係64分帳噶嘛。 不，64比係 六四比例， 唔係分帳，係六四比。 六四比啫，即係 agent 對 end user 啦 嚇。係啦 ，agent 對 end user 係64，但係而家係調翻轉係37，三係變咗 agent。咁呢一下係即係 仲要嗰個三成裏邊嘅 absolute 個生意都係跌喎。 跌㗎。佢變咗用嗰個佢哋叫做 brand owners， 即係其實係企業 direct account 啦，用另一個理解就係直接就唔經廣告公司攞翻嚟嘅客。 agent 啦，係咯。咁而嗰個係你講嘅啫喎，數係幾多？ 係啊，根據呢個老行專話，呢一種操作係你講嘅啫。我們就沒有說哪間公司是這樣說 的。那即如果我買下去牛頭角順嫂買下去都挺大劑的。 掛球頭角，純數可能夠 實力。純數就未必買，我最怕係嗰啲憤青啊，覺得係代表人物啊，即係攞埋個錢喺個户口簿仔度攞埋錢去支持黃絲啊，所以死得仲更加慘嘅啫。 咁佢中即係抽中嘅比率都細過一個 percent， 我諗受害人唔係好 多嘅。即係我其實應該係咁講，我應該咁講，但係調翻轉而家個，如果個市場有貨，你就去接噶啦嘛，調翻轉。 咁就有啲危險啦， 係嘛？即係咁，如果我其實本來都有一百毛嚟嘅啫，即係得翻一百分之一毛，真係好大劑嘅。 未必有，所以起上嚟。 因為而家個保薦人咧係出名係專係搞攤薄噶嘛，以前即係網績良好， 呢啲技術分工係分到咁細嘅。 網績非常好，你只要上網搜索下，知佢以前做咗幾多，係咁供股供到人哋即係毛都冇剩嗰啲，一條毛一百都唔會有一條毛嘅。 哦，係啊。即是不毛之地， 冇錯。 仲有咩？仲有咩問題？快啲趁阿大哥喺度，快啲嗱臨。 齊阿哥，DQ 啊問咗咯，追揸股就係唔好追啦。 總之我覺得企業上市嘅。 咁嗱好啦，又另外一個問題啦。如果而家我係有貨喺手，我應該點啊？死啦！而家直情係炒股， 哦、 炒股節目啊！我哋做咗。 如果有貨喺手就好易啫，而家興佛系啊嘛，乜都唔理，唔好睇。緣分到嘅時候， 算啦，買咗買咗啦，冇得睇噶啦。 富貴於我如浮雲。 希望佢，等不如你快收購啦。 咩資格講啊？退咗休嗰個講嘅。 我以為佢大步近近地可以講添。 你可以去慈山寺講啦，你去。 好，今日祝你大家賺多啲啊！今年。 唉，咁啊，唔該曬啊，齊阿哥啦，咁遠水路同我哋傾呢個電話。 嗱，我哋咧就三不管咧，我諗都係第一次啦，有四年啦。 變咗財經節目。 第一次啦，咁但係當然咧，我哋今集咧其實就唔係用一個財經嘅即係節目咁出現啦。不過我哋實在係依個 topic 太嘅 hot 啊，咁所以咧我哋就咁好又揾到一個啊，你個 friend 可以幫我哋解答咗所有依啲問題。 係啊，即係如果佢喺香港，我就叫佢自己上嚟講噶啦。 喂，其實驚唔驚咧？ 梗係驚啦，俾人斬嘅講呢啲嘢，我一陣都驚啊！ 即係你斬我都係你搭飛機啦，而家 一陣出邊有條鐵鏈喺度鎖住都唔定。 咁我哋咧，其實即係今集咁啱講到依個話題咧，就並唔係我哋轉咗做依個財經節目，而只不過咧依個 topic 啊實在太 hot 啦，咁所以咧又揾阿楊師傅啦，就專家，再加埋佢個專家朋友咧，就嚟同我哋講解一下，咁希望你都中意。 係啦，咁希望大家有即係有養分啦，覺得。 OK， 咁啊，下個禮拜同樣時間三不管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